工作日节奏被打乱，周末找到自己的节拍。 我没有当上音乐家 啊，我就觉得我对音乐 怎么算是你最喜欢的， 对小朋友愿意听我歌，我就很开心。 海内外演出资讯，深度音乐访谈，环球影音分享，潮流风向标杆。 好，我是毛 冰，我是谭维维， 我是汤尼亚蔡健雅。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ve Lo. 假日乐享新资讯，节奏打败不开心。现在起，打开耳朵，我们给你好听和好玩。北京新闻广播每周末假日节拍，不用走远，假期就在耳边。 假日节拍，我是浩洋。在每个周六日，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中感受流行文化的动感节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歌手阿云嘎演唱的最新单曲《箜篌令》。 风中烟雨，醒来一片荒芜，战火在废墟中破灭了世间梦。仰望星空，天地总是不休，到最后又成全谁的守候？时光铸就音乐一曲箜篌，人如夜黑也潜心追寻洪荒之首，残破夕阳岁月独留，善恶交界看人情温柔，苍茫厚重成空。时光铸就音乐一曲箜篌，等入夜黑你天心追寻洪荒之首，残破夕阳岁月独留，看那流星划过后不 这首歌曲呢，是由阿云嘎演唱的《箜篌令》，也是《星辰变》第三季的主题曲。说到这个《星辰变》啊，是当前比较热门的一个国漫，第三季和第二季是紧密相关的，以少年陆羽担任赤血洞府新任洞主为开端，陆续开展渡六九天劫等剧情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也开始今天的资讯。由凯文·门罗执导，冯兰、云鹤追、尊龙担任主要配音的动画电影《山海经之小人国》明天啊将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 这部影片根据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山海经》所记载的周饶小人国传说改编而成，讲述了周饶小人国的王子垂暮在意外之中呢闯下大祸，导致父亲变成了石像，最后呢一路经历冒险，重新拯救了父亲和王国的故事。再来看下一条资讯，由梁栋执导、王彦霖、焦俊艳主演的喜剧电影《日常幻想指南》也是明天的时候在国内上映。影片改编自网络同名人气连载漫画，那讲述了以偷窃为乐趣的阿振，在意外之中呢获得了跟物体沟通的这么一个能力，生活中呢又重新遇到了初恋草莓，探听惊天的密谋，卷入了盗窃团伙，匪夷所思的事件可以说是接踵而至，啼笑皆非地改变着不断上演的故事。再来看下一条资讯，话剧《王子》今天晚上7:30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这部京味话剧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6年度资助项目，同时也是由北京风雷京剧团打造的梨园三部曲之一。这三部曲呢，都采用了京剧与话剧的跨界融合这样的一种形式，呈现了一场感人至深的梨园悲歌。京剧人演京剧事儿，丝毫不显卖弄，而是遵循话剧的审美去刻画一个踏踏实实的人物。三部曲啊，自演出以来已经100余场了，广受观众和各界人士的好评。再来看下一条资讯，由刘彪执导、张新成、蔡文静等主演的电视剧《光芒》目前呢正在网络平台播出。这部剧呢主要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干货店伙计程义志误入钱庄之后呢，一路是逆风翻盘，得到了钱庄大老板黄如红的赏识。后来呢，战事临近，民族危亡，程义志跳脱职场，与无力资及一众有志青年创办立邦银行，扶植民族实业，为家为国坚守民族大义，成长为一代生而不凡、各自有光的新青年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一听由歌手胡夏演唱的电视剧片头曲《不凡而生》。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深刻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血泪与奋勇拼搏、展现人性光辉的影视剧。 他让梦想在回忆里留恋，这一梦虽远，这一梦不断，他将语言在行动中变现，这一生有狂，这一生不凡。他唱他的不曾，他舞他的曾经，他歌他的不疼，他哭他的疼痛，他说他的不甘，他问他的勇敢，他写他的不愿，他谈他的喜欢，余光而行，朝着有梦的远方，清晨平凡的彻夜，平凡的祝愿，骤然在黑夜的大海中出现，不凡的点燃，不凡的耀眼，一贯在风雨中紧闭的双眼，平凡的收敛，平凡的躲闪，在刺眼的人群中直面，不凡的展现，他唱他的不曾，他舞他的曾经，他歌他的不疼，他哭他的疼痛，他说他的不甘，他问他的勇敢，他写他的不愿， 这首歌曲是由胡夏演唱的《不凡而生》。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东三省人民从此在水深火热当中生活，史称918事变。虽然918事变至今已经过去了80年，但我们必须要勿忘国耻，振兴中华。那么今天的话题讨论带大家一起要聊一聊的，就是那些深刻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血泪与奋勇拼搏、展现人性光辉的影视剧。918事变可以说是震惊了神州大地，抗日的烽火也从东北迅速燃到了全国。山东这个曾在一战期间险些惨遭毒手的豪迈之地，也掀起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浪潮。首先呢，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一部影视剧，就是反映山东高密地区抗日活动的《红高粱》。这是由郑晓龙执导，周迅、朱亚文、黄轩、秦海璐、于荣光等人主演。这部电视剧呢，改编自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讲述了在20世纪30年代初，九儿在充满生命力的山东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谱写的一段关于爱与恨、征服与被征服、充满生命力的近代传奇史诗巨制。20世纪30年代初，山东高密地区是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破落地主家19岁的女儿九儿，被贪财的父亲啊，就许给了患有麻风病的九方主的儿子。孔武有力的杠子头于占鳌喜欢九儿，就杀掉了这个九方主他们家父子。于是呢，九儿跟于占鳌就开始了一段不被乡民认可的爱情，并且呢，有了2个孩子。在酿酒师傅罗汉等人的帮助下，九儿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少女成长为干练的高粱酒坊女掌柜，同时呢，也振兴了单家的酒坊。于占鳌这边呢，则带领兄弟们组成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旋于当地政府、土匪花脖子以及铁板会等多股势力之间。77事变爆发，日军进占山东，打破了高密县往日的繁荣。在民族大义面前，于占鳌和各方势力不计前嫌，停止争端，共同抗日。内忧外患之际，九儿带领队伍将日本鬼子引到了高粱地，点燃了红高粱，与敌人是同归于尽，用自己的生命在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山东高密大地上撰写了爱与征服、野心和意志的传奇故事。那么红高粱呢，其实采用的是倒叙回忆的写法，故事讲述非常的曲折丰富，其中最大的爆点莫过于最后九儿点燃酒坛，跟日本兵同归于尽。这是一种根植于那个年代的人们心中家国仇恨的这种强烈的体现。在之后的故事当中呢，于占鳌利用自家做酒的便利，用高纯度的高粱酒作为引燃的材料，把用酒做成的这个燃烧弹投向了日本侵略者，将丧妻之痛酣畅淋漓的就倾泻了出来。血与火与酒与恨，这些富有强烈的情绪聚在一起，让整部电视剧当中的爱国主义情绪跟其他作品相比，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此外呢，这部剧还塑造出了一群丰满的、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物。故事中的灵魂人物自然是九儿。那有人认为，如果说当年巩俐塑造的九儿野性十足，那么周迅版的九儿更加的大胆且机敏。在高粱地里，九儿用凄美的歌声引开了鬼子，把他们引到一片堆放着30里红的地方。他摔破酒坛，把酒都倒在了高粱地上。熊熊大火在高粱地上燃烧着，仿佛也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上充满着生命力的传奇故事。 这首歌是由韩红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九儿》。下面呢，我们继续感受那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血泪与奋勇拼搏的历史。提到抗日战争，有一处永远刻在中国人内心深处伤痛的事件，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那就是南京大屠杀。影片《南京南京》就是讲述一名普通日本士兵和一名普通中国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发生的故事，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南京南京》这部影片是由陆川执导，刘烨、高圆圆、范伟、秦岚等主演的一部战争片，2009年4月在中国上映。影片上映以来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包括第57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贝壳奖，还有最佳摄影奖。2010年3月第四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等。影片讲述了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实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部分官员弃城逃亡，但仍有许多的官兵留守，誓死保卫这个大厦将倾的城池。宋希濂部军官陆建雄协同战友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他们微弱而顽强的抵抗最终被压制，数以万计的中国军民成为了俘虏，在枪炮声中血染长江。在抵抗失败之后，数十万中国军民遭到了残忍的杀戮，南京全城沦为一片死地，唯一尚有生机留存的就是位于金陵女子学院的安全区，大量的难民涌到这里寻求救助。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归国女教师江淑云、金陵女子学院魏特林女士积极营救中国难民，用他们的勇敢和坚毅与日本人周旋。舞女小江虽然生存在社会的最底层，但在国家危难的时刻，为了拯救其他妇女，她坚定地站了出来。另外呢，还有唐先生，一位懦弱的知识分子，虽然对凶暴的日军小心应付、委曲求全，为了保护家人而出卖同胞，但在痛失爱女和小姨子之后，难掩良心的拷问，最终选择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再换一个角度，日兵角川在这场战争中作为占领者，在日军对中国人的杀戮中，他从一个士兵变成了一个麻木的机器，没有灵魂的人是可悲的，他活在空虚和罪恶之中，逐渐走向崩溃。最后呢，他在痛苦的折磨中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许多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会觉得痛心残酷，但仍然需要记住的是，事实远比影片更为残酷。 黑色覆盖着记忆，风停止了呼吸，夕阳永于灰微死去的人去心 锁，透露掉下灵魂站着，能不能跪下苟且活着。甚至会创造天堂，人才间里肉体比蚂蚁更渺小，摧毁更容易。为何你的骨骼强大到个一动也不动？站着，人不能跪下苟且活着，人不能跪下苟且活着。 这首歌是由王铮亮演唱的《南京南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最后一部影片则是全方位展示中国共产党谍报工作的残酷与危险，由高群书、陈国富执导，陈国富、张家鲁担任编剧，周迅、李冰冰和张涵予主演的战争电影《风声》。《风声》这部影片改编自现代著名作家麦家的长篇小说，时至今日啊，仍然是话剧和电视剧的一个热衷于改编的题材。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42年的10月10日，汪伪政府举办庆祝国民政府成立30周年的盛大仪式，一名汪伪政府的要员被枪杀，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重视。皇军特务机关长武田怀疑这一系列的暗杀行动呢，是共产党地下领导人老枪策划的，希望抓住这次机会破获他的组织。日军武田呢，调查到负责发送指令的老鬼就潜伏在剿匪司令部内，于是把最有可能接触到电报的5个嫌疑人带到了封闭的囚庄。这五个人呢，分别是伪军剿匪大队长吴志国、伪军剿匪总队司令侍从官白小年、伪军剿匪司令部驿电组组长李宁玉、伪军剿匪司令部行政收发专员顾小梦，以及伪军剿匪总队军机处处长金生火。调查的期限只有5天，武田呢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甚至残酷的酷刑才能找出老鬼。那么被软禁的五个人为了保全自己，也在处心积虑地观察着周围其余的四个人，都希望尽快把老鬼揪出来，以便自己能够安全地离开这里。风声呢，作为难得以人物而不是情节为核心的谍战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剧中的人物各有人性的复杂以及抗日背景下的痛苦抉择。吴志国亦正亦邪，白小年文质彬彬，李宁玉自持冷静，顾小梦洒脱骄纵，金生火处事温吞。五个人性格各异，单凭文字也能有初步好坏的判断，但是在战争年代只能有一个人生存。 根据作者透露啊，影片当中周迅所饰演的顾晓梦的原型就是上世纪30年代左联女诗人，后来接受组织任务打入敌人特务机关的红色间谍关露。相信听到这里，您也对最后的结局应该有所了解了。但是想要更加深刻细致地感受那个战争年代下忍辱负重、人性考验的细节，还是希望您能在闲暇之时去欣赏一下这部优秀的影片。今天是918，愿我们坚定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民族使命。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那英，一捧春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